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《帝皇叔》， 星灵原著， 边疆工作室制作，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去穆天府除了一条官道，还有十里坡和三口镇两个方向。十里坡平坦道宽，三口镇路险曲折。太子殿下乃天之骄子，且乘着这么一辆马车出京，如果臣是穆王，阻挠殿下的人马定会放在官道和十里坡的方向。 寒夜神色变幻，和尚书。 哦，穆王为何要阻拦顾 殿下？穆天府水灾的消息十日后才传入京城，甚至是在告御状的难民之后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只有尽快抵达穆天府才能查找到蛛丝马迹。从三口镇去，虽然一路穷山恶水，路途艰辛，却耗时最短。 任安乐放下手中热茶，神色清明透彻。寒夜沉默地看着对面言笑晏晏的女子，赞道： 看来任大人有谋才。 殿下，你虽有东宫美人三千，可如臣一般上得朝堂入得江湖的，着实难寻一人。 任安乐说着傲慢一抬眼，一副誓死捍卫城池的忠勇模样。寒夜嘴角轻抿，实在懒得再搭理他，只吩咐了一声到三口镇了再换姑，便闭上眼养神了。任安乐哼着小调，华贵招摇的马车缓缓朝三口镇驶去。一行人半日后抵达了三口镇，寻了间乡野小店投宿。寒夜一身气质摆在这儿，遂除了寒夜，其余人皆降为家仆。任安乐哼了半晌，入房间换了男装，摇身一变成了二公子。寒夜由得他胡闹，只端坐在窗边饮茶。怨琴安静立在他身后，一脸苦哈哈的。自寒夜在马车上饮了他随手递的一杯茶后，他这个人府侍女便暂时被东宫给征用了。任安乐提出抗议，奈何太子爷一句暴殄天物，便把他给打发了。临近傍晚，骤雨又起，淅淅沥沥打在窗沿上。寒夜眉头轻皱，神色微沉。若雨水不停，江南河道全线决堤，老百姓的祸事只会更大。任安乐摇着扇子倚在二楼木梯上看美人赏雨图，好不快活。 哎，放开我！ 少年稍显气急的声音在回廊后响起。听着这格外熟悉的声音，寒夜和任安乐俱是一愣，抬手往外看去。长青身负铁剑，木着脸，手里拎着个身着蓑衣、头戴雨帽的人走进来。少年扑腾间，雨帽掉落在地，露出尴尬的面容。长青把人往大堂中间一放，闷声道： 小姐，温硕公子跟在我们身后半日了，我看雨见大，便把他弄进来了。 你早知道我在后面。 长青点头，垂眼退到一旁，又变回一根木柱子。安乐一摇扇子： 哟，温小公子，好好的仙科翰林不做，跟着我们来遭罪干什么？ 在翰林院也学不到什么东西，还不如跟着你们去江南。 胡闹，你是朝廷命官，新科状元，哪有随意弃官远走的道理？ 殿下，今早我向陛下请了旨，陛下允了我才跟来的。 寒夜神色更冷，温硕回得小心翼翼。 若我说了，殿下定不会准我随行，我才一路跟着。 回去。 寒夜起身，淡淡吩咐，头也不回朝二楼走去。温硕一急，连忙道： 殿下，东宫有赵岩守着，万事安好。这趟江南之行变数太多，我跟在殿下身边才能随身保护。 孤的护卫都是摆设不成，还有你这个状元来保护。 寒夜眼底有显而易见的怒气，温硕低着头降在原地，一副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。 任安乐懒洋洋的声音自楼上落下。 殿下，让他跟着吧，有长青在，他的安全定然无忧。 温硕朝长青看了一眼，有些别扭，但望向任安乐的眼底闪过感激。寒夜转手，神色淡漠。 温硕，穆天府之行事关重大，干系数万百姓，相姑证明你并非累赘。 殿下，臣查过，穆天府25位官员中有13位曾参与去年河堤款下的下放，以钟礼文为首。臣曾听闻江南各官员间会有一本内账，其中各官员以代号相称，平日各记一本，待年终时会将账目汇总。 江南有内账并非秘闻，可是其账簿内完全没有名字，即便拿到手也辨别不出究竟有哪些官员牵扯其中。 那又如何？ 穆天府25位官员，有24位乃进士出身。臣昨夜在翰林院待了整晚，每位官员会试之时的试卷皆被臣看了一遍。 温硕抬头，少年的脸庞虽带倦容，却意气风发。 他们每个人的字迹都被我记在了心里，江南内账事关重大，一定是他们亲自所写。只要拿到账簿，我就能分辨出是哪些官员牵涉其中。 一夜时间记住24人的笔迹，这等匪夷所思之事，也只有面前这个15岁就高中状元的少年才能做得到。不只是寒夜，就连任安乐手中摇晃的扇子也停了下来。半晌后，任安乐对着神色复杂的寒夜笑了一句，神色有些怅然。 殿下，你教了个好弟子出来。 寒夜没有回应，转身回了房间，算是应允了此事。深夜，天气沉闷，寒夜一出书房，便瞧见任安乐抱着个小酒壶横坐在窗沿上，面容隐在月色下，有稍纵即逝的冷凝。寒夜顿了顿，还是走上前来。 任大人。 任安乐。 任安乐回首朝寒夜晃了晃酒壶，认真纠正。 怎么，殿下有事？ 为什么要留下温硕？你既然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跟在身后，就不应该到了此处才告诉姑。 殿下，温硕担心你才会一路从京城跟来，再说朝廷波谲云诡，走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，他天资聪慧，让他早些经世也会成长得更快。 寒夜知道任安乐说的句句在理，仍皱着眉道。 姑会护着他。 你能护他多久？终有一日他要学会走出殿下的羽翼，这个世道除了自己，没有谁可以护住谁。 任安乐的眼神太过笃定，寒夜眯起眼。 任安乐，你对温硕好像太过在意，为何？ 任安乐一怔，朝茫茫夜色看去，半晌后轻声道： 臣曾有一幼弟，可惜身体孱弱，小时候夭折了。若他还活着，应和温硕同岁吧。 寒夜清楚地看见这个一向嬉笑于世的女子眼底一闪而过的深沉悲痛，那是只有最亲的血脉离世时才有的彻骨冰凉。任安乐静静望着寒夜，黑沉的眸子熟悉凛冽，就好像他曾经在何处见过一般。 殿下。 任安乐低唤一声，寒夜从恍惚中回过神，赋于身后的双手悄然握紧。他望着任安乐，薄唇轻抿。窗沿上的女子一跃跳了下来，一边摇着空荡的酒壶，一边晃着朝房间而去。 殿下，人活着很不容易，你要惜福哦。 任安乐淡淡的声音传来，寒夜转身只来得及看见一道孤寂萧索的身影消失在回廊尽头。 三日后，夜，穆王府。穆王府向来戒备森严，这几日尤甚。幕僚周安匆匆走过前院，迈进书房，见穆王面色阴沉，立于桌前，心神一凛，走上前行礼。穆王不耐烦，摆手：“ 太子的行踪查得如何了？”“ 王爷，我们的人在官道和十里坡的路上都没有见到太子行辕，太子应是走了三口镇，要不要派人去追？”“ 到此时了，还用你来说？”“三口镇的路偏僻险阻，追有什么用？若是日夜兼程，最多再过两日，他们便可到穆天府。”“ 王爷，穆天府的事也不知道钟大人处理妥当没。若是太子提早抵达，查出两河局地的蛛丝马迹来，于王爷您可是大患啊。”“ 本王早就提醒过钟立文，要安抚好百姓，平日里不要太过刻薄倨傲。若非他在江南惹出了民怨，又对朝廷诸令阳奉阴违，父皇怎会派太子和任安乐去穆天府？” 嘉宁帝这两年对穆王府势力扩散的芥蒂，他不是不知，只是若什么都不做，像缩头乌龟一样等着寒夜即位，最后如他那些皇叔般落个生死不如的下场，还不如搏一搏。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若不是这次江南河道决堤，嘉宁帝也难以找到借口整顿江南。他小心谨慎忍耐了十来年，谁知却人算不如天算。“ 王爷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钟大人这些年帮您做了这么多事，这次若是被太子查了出来，他反咬王爷一口， 他敢？” 穆王神情阴沉，反身几步行到窗前，半晌后说道：“ 周安，告诉钟立文，那些碍眼的东西给本王干净利落地处置好。还有，吩咐下去，江南岸线暂时交由归西统御。” 周安神色一变，他最早跟随穆王，穆王府许多重要之事皆是他负责，但他心里明白，最得穆王信任的是王府暗卫首领归西。此人神秘至极，就连他也只知道归西剑术超绝，对穆王忠心耿耿。江南之事有归西插手，应是可以无忧。周安舒了口气，颔首称是，退了出去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